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今日新闻关注：劳斯莱斯高层透露，未来车型搭载电力总成和自动驾驶系统。大众明年开启电动机项目，电动汽车将越来越多。今天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夏天开车注意事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劳斯莱斯高层向外界透露，未来劳斯莱斯旗下车型将会搭载纯电动力总成和自动驾驶系统，但这一天不会来得太早，甚至是中长期规划。外媒称，奢侈品牌、车企均普遍认为电动化是大趋势，而纯电动是真正属于未来的动力系统，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内燃机会在何时消亡。此外，劳斯莱斯高层认为，自动驾驶系统未来适合劳斯莱斯的车型搭载，但该系统不会被优先采用，因为多数劳斯莱斯车主都会雇佣司机。大众集团计划于2018年12月启动在大众变速箱天津工厂生产电机项目，该项目的总投资达到7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1亿元。据了解，大众天津工厂生产电动机主要是为了提高电动车未来在华产能。该工厂在满负荷的状态下，设计产能达到12万个。大众集团计划2020年在中国市场销售电动车达到40万辆，2025年达到150万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忽冷忽热爱感冒， 对， 最近下雨，天凉凉。 对，最近是确实是比较热，而且大家如果比如说在这种楼里办公的话，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动不动就是你出去了，然后就一身暑热回来， 对， 然后就进这空调房之后，哇，特别特别的这个凉爽， 对， 从这个毛孔从张开的状态一直到这个闭合的状态，用了不到0.01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人啊，真的是挺难受的。你看前两天呢，那我就自己就发烧了。对吧？你是挺你身体挺好的一个小伙子，就发烧了。 那没有办法， 变成了老头。 然后还有就是这夏天吧，有些地方热，就有些地方凉。凉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下了大雨。这不光是这个凉不凉的事儿，这个下大雨之后，大家开车也得注意点。你像有些坑啊、洼啊、路段，咱们平常开了的话，下雨天就应该尽量躲避这些坑洼路段。 对，以往呢，我们都说这个夏天呢，容易有这个雨后的积水 啊， 大家行车这个雨后的积水一定要注意避让，或者说怎么过。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夏天呀，我们也总结出来几条你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小动作，或者潜在危险的这种小动作和习惯。 比如这个夏天开车一定要注意集中精力，因为路边的美女比较多，是吧？ 对，裙子都比较短。 对，那你还是要看路面的。这个咱们这个开车，你安全了才能去撩妹，对不对？所以说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 对，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这一万年好像这条都不为过，是吗？ 对，就是这个开车的这个注意力，不管是夏天、冬天、春天、秋天，还是白天晚上， 就是路边总有姑娘。 对。 咱们就从哪个开始说？先从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吧。 好， 就是尤其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穿着。对， 这从算是穿着。 对呀、姑娘都多穿点，大家开车 就说开车人的穿着 啊，怎么说呢？这个 就是开车不能光膀子 啊。 对，这个是一个，你光膀子，一是其实主要是这个安全带的这个问题 啊。我是以为你光膀子之后就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这样就不太安全。 有这个电影叫《光珠六壮士》，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千万别穿拖鞋开车， 哎， 尤其那种人字拖。这个穿拖鞋我估计啊，就是或多或少还都有过这个出去，就是也不开得不远，或者说很近的一个路也没什么危险，然后就出去了。 这都是你自己觉得。 对，其实这个拖鞋因为它没有这个咱说这个后跟，就是这个鞋帮这块儿，它在踩刹车，尤其急刹车的时候，它容易就是掉下来从脚上。 这个前一段时间有那个神曲，就是打粗溜滑 啊， 老早年了， 对吧？出溜滑， 我的滑板鞋， 不是，就是一个那个咱们东北老太姐唱的出溜滑那个， 打出溜滑， 对对对， 打出溜滑，在溜光的冰面上打出溜滑，是吧？ 所以就是开这个拖鞋 啊， 什么呀？那个 穿拖鞋 开车，往往就是一般都是还是在下雨的时候。为什么呀？咱平常穿的鞋，比如说你普通穿一个运动鞋、皮鞋、船鞋这样的鞋，下雨它湿啊，对吧？你有可能就是穿着拖鞋就趟上水就过去了。别忘了，鞋底儿这个橡胶跟咱们就是普通车辆的这个踏板的橡胶还不太一样，基本上就是有的这个拖鞋吧，它不防水，它也不防滑，所以它在这个湿滑的这个一接触，你要真是刚才像老车说的一样，你什么急踩刹车、急踩油门情况下，就容易让这个鞋底儿跟那个咱们踏板之间就唰一下就滑脱了。 对，就根本发不上力。 没错， 其实你想踩，其实那时候已经就是晚了，有可能。说到拖鞋，可能再提醒一下，就 高跟鞋是 吧？对，女士们，这夏天 我觉得是那种 高跟鞋， 就是像赫尔经常穿的那种，就是底儿比较厚的那样的凉鞋，那样的感觉，对吧？踩起来没有脚感嘛？ 对，那完全没脚感。你想， 那种姑娘们已经都踩出脚感了，怕的是18厘米高的高跟鞋，带防水台的。那种 防水台， 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根儿特别高，它的脚本身就已经就卡。你想，那它得抬到个什么样的角度，它才能踩到油门？它还得保证它根儿能 就。所以说，像这样开车的人的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她们这个小腿肌肉都很漂亮，应该线条非常漂亮， 撑得非常长。我跟你讲，哎呀，反正 开车穿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建议还是你要是开车，不管你穿高跟鞋也好，还是凉鞋也好，备双平底鞋。 最简单的什么呀？男士你在车里边放个布鞋 啊，豆豆鞋， 一脚蹬鞋，对，像我这样的豆豆鞋是可以的。 对， 然后像那个咱们说穿的那个什么卡路驰啊什么的，记得把那个带儿给后边 给 绑 上 啊，对， 有个鞋跟那样的感觉， 对 对 对 吧？这样你就不用滑了。 对，然后女生呢可以穿一种那种 女生就是船鞋， 有 很便宜的那种，很软的， 还有那种鞋能卷成一卷的， 哪怕是那种什么芭蕾舞鞋，我觉得也行吧。 那穿 就反正就是 跳不了芭蕾舞，咱还跳不了那个穿不了芭蕾舞鞋吗？ 芭蕾舞鞋不行，前面有块木头。 哦 啊， 那就是普通的 平底鞋即可， 没问题。 所以说穿鞋这事儿大家要注意啊。夏天开车还有很多注意事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跟您聊这些事儿。 刷牙，夜跑在街头，冲了马桶，洗了脸上的疲倦泡沫，没有梦，昨夜没有梦，镜子里的陌生人已经不再做梦，上课钟，点着打卡钟，担心早晚的人生流失在这阵中，全心去过滤的平庸，我的小声一句标语押韵和服从，不再是随便还是都好，还是跟你一样的任何一种习惯了很久以前，我是很有想法，逐渐心跳很执着，伤心在夜空追风，谁在此海岛上风，耽误了谁和谁的要求，一天一天看日升日落，看月圆月缺，年复一年的经过。 我要减肥， 等一下吃完这顿再减。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欢迎回来。夏天开车注意事项，来还要注意点什么呢？老车， 再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大家都平时不太容易或者忽略掉的问题 啊， 就是个胎压的问题。 胎压， 对，胎压，这个有些人可能觉得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嘛，所以说夏天到了，那我把胎压调低点吧， 不都是冬天给调低点 啊？这是 夏天不都调高吗？一般 就是 基本上胎压是不动， 一般有的人可能会有这种认识误区 啊， 放点气儿， 把胎压省得 它 胀，对，怕爆了， 怕爆胎。 其实这样的话反而是增加了爆 胎 的几率， 哎， 就因为你低胎压之后，它因为这个轮胎的侧壁是有很多这个限速层，就那咱们说那个钢的那种钢丝 帘 子帘 子线， 它在里面裹着你这个这个轮圈的那个， 说白了是 卡通 网， 对 吧？对， 你低了的话呢，其实它就是 那个网是不是 对容易 折了， 对，容易折，然后会发生断裂，这样的话容易从侧面就是胎壁的那个侧面爆开，这样的话其实 我觉得这可能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就是咱们小时候都骑过自行车吧，对吧？你这个胎就是不管是冬天夏天，你这个自行车胎这个气比较足的时候，你感觉那骑起来又快又动感，然后感觉又不省又不费劲儿， 对 吧？但是你在这个胎压会比较这个少的时候，或者说就是你车胎没气的时候，滚动阻力又大，蹬起来又费劲，又跑不快， 对， 然后你会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压的那个就是地面与这个轮胎接触那个纹儿，是吧？它有一道褶， 对， 就跟衣服的死褶似的，怎么着都下不去了。 对，这时候轮胎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所以不要随便的把胎压调低。如果你实在是不放心，我也看过一些人给出的主意，就是说，去充点氮气。因为氮气属于惰性气体，它在任何这种就是它的温差范围内，它都不会活跃，它不会说出现咱们普通气体那种就 比较懒， 对，比对惰性气体。然后呢，但是也有人进行过一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辩证的看这个问题，不见得氮气就是彻底能解决这个爆胎的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伙说个事儿，就是出厂的时候胎压一般都在车上有个标识， 对 吧？ 你 按出厂的这个标识标，十有八九没问题。毕竟工程师也做了很多测试了。再说你但凡要是哪天有事儿，你可以拿这标识去找他嘛。就你自己没事别老放气儿，你老 DIY 这个东西，你 总是不太靠谱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胎压控制在这个正常我们车标志的合理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嗯， 别瞎想， 嗯， 他说又放点气儿什么的，没有必要。再说你去每次补气儿补胎的时候，你不觉得吗？你洗车就哎，你这胎压多，我给你测一下吧。其实很多的这个老师傅他们也会帮你来调整这个胎压，你咱们不用太特别费事儿这个事儿啊。行，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夏天了，这个太阳比较足。墨镜的选择上还是要有一些技巧的，是吧，二位老师？ 这个、又是一个利器啊。 嗯， 这不管脸大脸小，戴个墨镜都是好看的。 对，这个我觉得红城来说吧，你应该比我还，因为我根本就不怎么戴墨镜。 那你戴什么镜？ 就是这眼镜 啊，就是你还得换那种戴度数的比较麻烦。 对对对对， 说到戴墨镜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他戴上墨镜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光的反射、折射，还有怎么个射法的原因，他会有零点零几秒这样的延迟。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选墨镜的颜色不宜选的过于深， 就是越深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啊？ 我觉得我再给大家举例子，你们说这个太偏那个正式化， 咋还学？ 你就比如说你夏天啊，进地库。 嗯， 你戴了一个特深色的一个墨镜，你进地库，那个阳光从阳光明媚到这个相对昏暗，你的眼睛本身就适应不过来， 就跟进隧道似的，是吧？ 对吧？你拐弯、然后再揉库什么的，对，那你肯定会受影响。 对对对， 而且就是边边角角很容易发生磕碰、其实磕了自己的车倒无所谓，你万一撞上别人怎么办？ 啊，对， 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嗯， 所以说，就为什么说有的，这个隧道它为什么白天也开着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道理、 对，光线， 而且隧道、你比如说像北京西五环那个小月圆那个隧道、就是它的这个灯光要比普通用光的这个路，就是路灯的那个光亮要亮很多， 亮， 就是在白天跟夜晚都要时刻提醒着即将驶入隧道和驶出隧道的人说，你要就是对于光线会有一个预判，对吧？因为咱们的眼球实际上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几秒钟，但是实际上你速度快了的话， 对对， 就几十米甚至100多米的出去。 对， 还有就是咱们戴墨镜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你该摘咱们就得摘下来，而但摘下来之后你还又有一些风险，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墨镜的时候颜色不宜过重，它能阻挡一些紫外线就比较好了、现在不都讲的那个什么偏光的吗？ 防眩目就可以。对， 夏天呢开车很多小事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那这儿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袁惟仁，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啊。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咱们继续播出，跟大家盘点一下夏天开车时候的注意事项。还有哪些细节咱们得、 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这个可能80%以上车主上都有这个东西 啊、 就是这个凉垫。 我没有 啊、好吧， 人家有座椅中风， 他属于那20%的那个，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说会装呢？因为可能确实坐上，尤其是那竹片一块一块编在一起的，确实是 凉 快，确实是凉快。但这个它固定呢有几种方式，一个呢就是那种像之前比较早的，它其实就是一根带子给它后面一绕，还有那个这个臀部底下这个、这个垫子，然后从底下 带式 一绕就可以了。但这东西它有一个缺点，它就是滑。 还一缺点呢，勒肉。 这两个说白了，其实说它不防滑，就是发滑呢，就是尤其我们在这个踩急刹车的时候，你的身子会从这个座椅上就没有摩擦力嘛，降低了一下就出去了，这个时候会增大你这个危险， 这有一个打粗溜滑，打粗 对，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建议，不是说不建议大家去买，如果你要装这个东西啊，多用点这个，就看看它那个安装方法，就是它应该是有几道就那个， 我觉得它不是 勒住， 它还不是说这个安装的问题，它就是那个坐垫。如果说咱们屁股底下有的话， 它就是 实际上是咱们的这个裤子跟它的这个竹片产生不了过多的 摩擦力， 对吧？ 然后人就出溜， 对啊。 但绑着安全带还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 你要是光用后背，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 啊、对、 坐垫相对来说这个凑合一些，还治痔疮呢，是不是？ 好吧， 这个注意。然后还有那个垫儿，有些朋友们他们固定的也不太牢固， 有的就往座上一扔就撇就完事儿。 是是 是, 是。 但其实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自己还得往还往下出溜呢，还得别说你在垫上出不出来了。 嗯。 还有夏天了，那有些东西就不要放在车里， 这个、瓶瓶罐罐什么的就别放了。 对，这个确实真的提醒大家， 老生常谈的问题，千万别这个不当回事。 对对， 不当回事。 这几种东西，打火机、 嗯、 香水、 嗯、 还有这个最好饮料瓶也别往里放。 是 对、嗯，隔夜的饮料啊，咱就该撇得撇。隔夜的矿泉水呢，咱也可以冲冲玻璃、 嗯。 然后很多朋友说习惯在车里边放一整箱的矿泉 水，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 尤其是这个塑料的这个制品，经过暴晒之后，高温它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 对，不信大家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把车停在外边， 嗯、 你把半瓶喝的矿泉水你放在那儿，等你上 还鼓了呢。 等你上车的时候，你拿它冲一下手，你试试。 嗯， 你发现其实要再热点，煮个鸡蛋都可以了。 挺，反正是挺烫的， 特别烫。你想，那个时候塑料其实它已经可以挥发出来一些东西了。 对，这也就再引申说一下，就是尽量还是积累一点，能找这个大树底下 好乘凉。 是 嗯、 就是、这个能停车的话，就是还是停一会儿。 嗯嗯，真 确实要比在露天晒的强多了。 真是大太阳底下晒，你从早上九点晒到晚上七点，你去上车吧，你就觉得你像一滩肉一样放在铁板上烤啊。 而且那个时候是真正什么甲醛啊什么的，封闭空间内它散发物质最厉害的时候。 嗯， 大家为什么说夏天一个要开窗通风，另外一个要这个打开车门先晾一晾呢？不是说降温。 对， 另外一个这个 放味儿， 哎，就是放味儿， 闻不着的味儿和那什么都 还闻得着的味儿。 对，还有就是可能有些人带着这个老花镜啊，或者是不一定是车那个开车的司机啊， 嗯、 比如说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或者哪，或者后排的人，老花镜放大镜，哎，他一不留神 就别当聚光灯了。 对，这一下就 比较吓人。 对， 那要是那 凸透镜啊。 嗯， 这东西你要 小时候都烧过蚂蚁吧？ 烧过， 没干过。 就别到时候拿那个镜 烤个地瓜， 就把这个把自己的车给点着了。 对， 嗯，我跟大家说一个吧。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车不是那个大家可能有困的时候，路边停车就可能休息一会儿。 嗯、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是把车窗户都关死死的， 嗯， 开空调回去躺一会儿，然后睡着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就不好。 嗯， 而且 都知道这样， 也比较危险。 都知道， 反正如果你要是说非要。躺着休息的话，也开着空调，咱不行，咱把窗户稍微欠一点，对吧？ 对， 这样呢，好歹有个空气流通，咱们别把自己闷着了。还有，长时间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边，你待时间长，你身体也不行了，对吧？ 嗯、 这是一个提醒、 嗯、 啊、 嗯。 还有其他的吗，老师？ 其他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嗯、 除了咱们在衣着上要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对策之外呢， 嗯、 就是包括什么墨镜啊，刚才也说到的这个拖鞋呀、啊 嗯， 自身哎，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意识。 装束，先有一个安全意识。对，我觉得老车说特别对。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特别容易犯困，尤其是在这个午后开车，就是基本上中午吃的别太饱。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能吃一碗面条的话，就最多别吃，最多吃到70%-80%吧。 但别侥幸。前段时间我就跑了一趟大概2个小时的高速，就是因为刚吃完饭，下午2点钟到3点钟，哎，我的天，我跟你讲、 嗯， 我本觉得我不会困。但我发现不是这么满，不是这么个事儿。 对，其实那个时候、 嗯、 它并不是咱们说是咱们一定要自己困， 对， 而是说白了你在脑部当中的这个血液已经流到了这个胃里边啊、 嗯。所以给你个建议，就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个停车站去，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服务区、嗯、 进去洗把脸，上个厕所，喝口水，然后再上车，然后再开，一定要把这个疲劳这个缓解出去，要不然很容易发生危险。 是是是，嗯， 行啊，夏天行车还是真是要注意一些的，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还是开车平平安安，注意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嗯， 行，今天爱车帮忙就跟大家盘点这么多，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微博也可以搜索快车道 FM。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因为